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海南航空的航班上，一位女乘客突发疾病，口吐鲜血，飞机被迫降落到敦煌机场。非常不幸的是，女乘客送到医院之后仍然因为抢救无效而死亡。事后女乘客的家属将海南航空公司诉至法院，家属认为海南航空没有及时迫降，没有配备专业的急救人员，没有采取合适的急救措施，导致张女士病情延误，据此呢索赔各项损失达到67万。张女士家属的请求能够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航空公司在这起事件当中到底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跟大家具体介绍这起案件。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死者张女士生前呢是新疆地区的一个干部，她在2016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带着女儿来到北京看病。张女士家属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张浩梅带着她女儿到北京来看病，看完病以后她就返回新疆。当时呢就是好像就这么一班飞机是吧，她母亲呢是那个县里的干部，当时急着赶回去要开一个会。 2016年的10月13号，张女士和自己的女儿乘坐海南航空的飞机由北京返回乌鲁木齐。张女士的女儿事后对记者说，自己的母亲在登机前的20分钟的时候就说胃有些不舒服，登机之后出现了很多的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腹痛、腹胀、呼吸困难。张女士的女儿向记者讲述了当时事情发生的整个经过。 2016年10月13日，我和我的母亲一块坐飞机从北京到乌鲁木齐，在机场候机厅，我发现母亲胃不舒服，她说没关系，不用担心。上飞机时，空乘人员没有阻止我们登机。登机后，我妈妈一直腹部疼痛、腹胀、想呕吐、呼吸困难，期间有7-8次去卫生间呕吐，但是吐不出来。这期间空乘人员已经发现我妈妈发病，但仅简单的认为是晕机，没有当回事。后来发现我妈妈疼痛难忍，吐了血后才通过广播找医生帮忙。一个女乘务员告诉我已经找到医生，但是不是医生我们并不知道，说我妈妈是食物中毒。医生在没有详细询问我妈妈的病情的情况下，就让我妈妈躺下，给我妈妈按压腹部， 结果使我妈妈的病情没有好转，反而加重。在这期间，空乘员虽然一直与地面空管联系，但他们没有选择第一时间降迫降，而是劝我们能够坚持到乌鲁木齐，理由是迫降成本高，另外万一迫降到小机场，医疗条件不好，也影响治疗效果。直到我妈妈快失去意识，他们才决定飞机迫降，但为时已晚，我妈妈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和张女士的女儿以及张女士女儿的代理人呢沟通的过程当中，记者也了解到了张女士从发病到最后不幸去世的一些细节。最开始上飞机的时候呢，张女士已经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因为当时呢飞机并没有起飞，飞机的卫生间处于这个闭锁的状态，但是呢乘务员看到张女士非常的难受，认为张女士是晕机，于是呢打开了卫生间，让张女士在卫生间里面呕吐。张女士女儿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因为从上了飞机以后，张华梅到卫生间去吐，前前后后去了8次啊，而且是当时是因为那个起飞的时候还不让用卫生间，这是乘务员专门给他打开的卫生间让他进去的。也就是说一上飞机，作为被告方就应该看到这是一个这个病人。 后来张女士实在是疼痛难忍，乘务员询问之后得知张女士的呕吐物当中带血，于是广播寻找医生，希望呢有乘客是医生来帮忙。张女士的女儿认为被征召的两名自称是医生的乘客当时采取了不恰当的按压措施，反而加重了母亲的病情。 他们让我母亲趴到椅子上再按，然后按了2下我母亲疼了，然后我说我母亲要起来，然后我说那就起来吧，最后他就把我拉走了。 张女士的女儿说，在自己的母亲接受救治的过程当中呢，自己曾经亲口问过乘务员是否可以迫降。 当时我问乘务员是否能迫降，乘务员告诉我如果迫降个小医院，由于医疗条件不够，害怕治不好，就是他们发现我母亲不舒服，把她带到机场人员坐的位置和准备餐的位置，卫生间后面有一个过道。最后我又给他说实在要迫降不了，再广播一下找医生过来看一下吧。 最终飞机迫降在了敦煌机场。在飞机决定迫降的时候，机组呢已经将飞机上有危重病人的情况通知给了敦煌机场。当飞机刚刚一落地，救护车立刻将张女士送到医院，但是这个时候为时已晚。张女士的女儿对记者说， 因为时间晚，他说是你们来晚了，因为黄金时间耽误了。 经过几个小时的紧急抢救，但是依然没有能够挽回张女士的生命，最终啊，张女士不幸去世。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多次协商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之下，张女士的家属就将海南航空告上了法院，要求海南航空承担 50% 的责任，索赔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67万多元。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6240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两项合计是674060元。我们要求对方承担的是50%的责任。 张女士的家属认为，海南航空公司没有及时迫降，没有配备专业急救人员，也没有采取合适的急救措施，最终导致张女士病情被延误，因此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原告认为，被告在履行航空客运合同过程中，没有尽到承运人的义务，及时迫降，没有按照大型飞机公共航空承运人运行审查合格规则和大型飞机公共航空承运人机载应急医疗设备配备和训练的规定，没有配备专业急救人员，没有采取合适的急救措施，没有开启急救药箱，没有启用急救设备和药物，导致张化梅治疗被延误，这个他们的救治不但没有缓解张化梅的病情，反而导致了张化梅病情的恶化，丧失了最佳抢救治疗期， 对张化梅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海南航空代理人同时还认为，在整个的救治过程当中，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相关的操作规范来进行，不存在任何操作失误，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答辩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相关操作规范进行了救助，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答辩人不应承担责任。2016年10月13日，原告与死者乘坐答辩人承运的 HU7145 航班，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13点20分旅客登机，登机迎客阶段，死者张化梅无异常表现，也没有表示其有任何身体不适。14点00分航班起飞，起飞后死者也未向乘务人员表示有任何不适情况。15点30分乘务员首先发现张化梅身体存在异样状况，经询问告知乘务员张化梅旅客患有胆囊炎。15点35分乘务组立即向机组汇报情况，并立即广播找医生，有两名男性医生（括号其中一名医生自称为骨科医生）前往后排对旅客进行救治，医生给病人进行把脉，让乘务组准备热水和热热水瓶，并表示需要测量病人血压。依据医生要求，乘务组拿来机上的药箱，取出了血压计、听诊器。医生表示，死者张化梅脉搏有点弱，但意识和血压是正常的，没有生命危险。15点45分，此时死者张化梅依然表示因胀气引起呼吸不畅，于是乘务组随即拿来氧气瓶，让旅客进行吸氧。期间，乘务组一直与飞行组保持联系，随时报告旅客情况。在16点15分。乘务长询问死者张化梅是否感觉好转，病人表示还是疼痛难忍。此时航程还有1小时40分才到达乌鲁木齐，病人的女儿戴元露考虑到乌鲁木齐的医疗条件比较有保障，跟张化梅旅客商量能不能坚持到乌鲁木齐，但张化梅旅客坚持称疼痛难忍，希望尽快下机。医生也提出建议旅客尽快下机急救。乘务组向机组汇报旅客及医生意见，机长决定航班迫降敦煌进行医疗急救。16点41分，飞机降落敦煌机场，开门后地面急救人员立即上机，用担架将病人抬至救护车进行救治，乘务组和地面人员做好了交接工作。依据大型飞机公共航空承运人运行审查合规规则 X 章应急医疗设备和训练规定，对于飞行承运人的要求为按照规定备有应急医疗设备和对相关人员进行训练，不要求提供相应的应急医疗服务。而答辩人已按要求将紧急急救箱、医疗箱、医疗应急箱等应急医疗设备准备好，相关机组人员也均已进行了紧急医学事件的训练。同时依据经民航总局批准的客舱乘员手册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了重大事件报告、紧急医学事件报告的规定，飞行机组在飞机飞行阶段处置完全符合大型飞机公共航空乘运人运行审查合格规则和客舱乘运人客舱乘员手册的应急要求。同时死者张化梅在16点15分时明确表示因疼痛无法坚持乘坐飞机后，飞行机组以生命利益优先的原则，在20分钟内就紧急迫降到敦煌机场，因此在整个事件中，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三，被答辩人所述情况无事实依据，无法证明被答辩人存在违约，无法证明答辩人存在违约行为。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本案中被答辩人对于其所声称的在救治过程中有存在开启急救箱的必要性，乘客对死者进行了错误的救治，承运人未及时迫降等情况均为主观描述，未提供事实证据加以证明，因此被答辩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责任。综上，恳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同时，海南航空认为，根据敦煌市医院所出具的24小时入院记录中载明的内容可以看出，死者长期患有胃部的疾病，那么他的死亡是自身疾病的原因而导致的。 对于死者张女士的胃病情况，在法庭之上，张女士女儿的代理人向法庭进行了说明。 这是在2016年6月份的时候，张法明还坐飞机到上海，来回的坐乘坐飞机都没有什么问题。他这个胃酸过多呢，只是偶然发生的，不是说吃过饭之后就呕吐。2003年的事情，我向法庭说明一下哈。那个当时呢，张法明到医院去检查，这个医院呢在哈密市3家医院进行了检查，其中有2家医院呢诊断的是胃癌，要求这个张法梅把胃切除，他没有同意。然后另外一家查的是胃炎，然后到乌鲁木齐一家大医院查的，最后确诊是胃炎，而不是那个胃癌。这个医生让他做手术要切除胃，他没有同意，而是后来也确实证明他是个误诊。 张女士女儿的代理人认为，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在一架大型客机上，机组及其工作人员应该具备相应的急救能力，飞机上也应该具备相应的急救设施。但是很显然，在这趟航班上，不管是机组工作人员的应急能力，还是飞机的相应配备，都是没有达到国家的要求的。 因为根据这个民航总局这个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乘员人机载应急设备配备和训练，也就是434的规定，机组成员的医学急症或者在紧急事件时的意外受伤，包括应急设备的使用等情况，这个是作为被告方的机组成员应该具备相应的技能和这个急救的能力。虽然不要求他像那个专业医生、医院的专家一样那么专业，但是他必须有应急救助的这个能力。 同时，原告方还认为，在张女士疼痛难忍的情况之下，机组并没有选择果断迫降，也是机组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认可它上面的记载，疼痛难忍，既然是疼痛难忍，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痛是人的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说明是有重大的疾病，达到疼痛难忍的地步，就说明他的病情是危重的，可能危及到生命。那么在这个时候，作为被告方第一时间的选择应该是本着尊重生命的原则及时迫降，但是在那时候他就没有想到去采取迫降措施。 海南航空方面则认为，根据民航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没有要求机组一定要具备相应的医学的知识，也并没有要求航空公司在飞机上一定要配备各种急救药物。 我那个被告的义务为运输和疼痛相关的义务，即运输义务和相关的那救治义务，依据相关法律是并不需要专业的，而原告患有的疾病已经超出相关专业所认定的范围。原告也刚才陈述，有关具有医学常识的人出现了误诊，所以说这超出了一般的救助训练。第二，原告强调的是医生的救治错误，此行为同承运人需要承担的运输合同义务是不相同的。第三点就是，对方所描述的相关情况均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来证明我方存在违约责任。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法庭辩论阶段，原告方代理人认为，海南航空没有尽到相应的救助义务，也没有按照操作规范来进行操作，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承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将旅客货物安全地输到目的地。同时呢，合同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危晚遇险的旅客。由此可见，在张化梅登机后发生疾病的情况下，被告负有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包括采取在飞机上的急救和飞机及时紧急备降将旅客送医两个方面。被告没有履行尽力救助张 张化梅女士的义务，导致张化梅死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代理人认为，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事实和证据证明，被告没有履行救助张化梅的义务，理由如下：第一，被告没有及时将飞机备降，延误了治疗，错过了抢救危重病人的最佳抢救治疗时间。这个据代理人了解啊，飞机的备降分为三种情况啊，一种呢是由于天气原因，一种是机械故障，一种就是乘客突发疾病危及生命。当遇到乘客突发疾病可能危及生命的情况时，及时备降挽救生命，这是航空承运人的法定义务。在飞机起飞后，张化梅有七八次去卫生间呕吐，即使是在卫生间禁用，那这空乘人员也特例为他打开了卫生间。张化梅也向空乘人员反映腹胀、疼痛、呕吐等症状，但是空乘人员并没有本着顾客就是上帝的服务原则，给予张化梅特殊的关爱和照顾，也没有启用急救药箱进行医疗救助，以确认张化梅的病情是否危急。被告在发现张化梅疼痛难忍、呕吐物中带血的情况下，没有第一时间联系空管实施备降，而是希望张化梅忍耐到乌鲁木齐。这个被告方的空乘人员在发现张化梅病情危急的情况下，被告方优先考虑的不是尽力挽救乘客的生命，而是航空公司自身的经济效益，迫降一次要增加20到30万元的这个费用，尽管飞机备降在了敦煌机场，但是迟到一个多小时的备降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 而海南航空方面则坚持认为自己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我方已尽救助义务，救助义务两点，第一点是在飞机飞行过程当中及时进行了救助义务，是第一及时的进行了启用医疗设备，并对病人进行了相关的询问，然后并且征召了相关具有医学知识的人员进行相关救助，并将相关情况及时同飞行组成员进行通报。第二点是在得知病人身体不适不能继续坚持飞行的情况下，以病人生命利益优先，不计公司经济成本，在20分钟内紧急迫降到敦煌机场对病人进行救治。我方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首先，原告说我方没有及时迫降，有意进行拖延，并无相关证据。在为死者张化梅安排座位后，张化梅通知机组成员进行迫降，从这时间可以看出，安排座位时间是16:20，我方16:41就已经及时迫降。张化梅是在厕所当中呕吐，并未发现呕吐物带血，是在我方乘务人员主动询问张化梅时，才得知张化梅存在身体不适，并及时对张化梅的病情给予关注。在得知张化梅身体不适后，及时迫降，我方已尽到了相关的义务。原告所述需要采取的医疗措施已超出了一般情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乘务人员并不需要具备相关的专业水平，其原告所患疾病为特殊性疾病，当时乘务人员无法进行判断。 张女士的女儿最后在法庭上说，之所以打这个官司，第一呢是要讨一个说法，第二呢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警醒航空公司，今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 我很遗憾，我妈妈是因为给我看病，她自己却突然离我而去。我认为如果当时飞机能够及时迫降，空乘人员采取有效救治措施，而不是采取加重病情的措施，我妈妈不会死。所以我要向海航讨个说法，一方面是要告慰我妈妈，另一方面也希望今后类似的事悲剧不再重演。 张女士家属的代理人同时也认为，这起案件给社会各方面带来的教训 是深刻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受害人啊，他是新疆哈密地区义乌县财政局的局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干部。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是一次为女儿的看病之旅，竟成了她生命的终点站。如果被告履行了承运人的法定义务，即使备降飞机，被告采取了有效的医疗救助措施，这场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那么我们说这些话呢，无疑是用我们这种悲情来博取同情或者怜悯，而是希望通过此次诉讼让正义得到伸张，让逝者得到安息，让作为逝者的亲属得到一些心灵的慰藉，更希望作为国有大型航空运输企业的被告能够切实履行保护乘客人身安全的法定义务，尊重乘客，尊重生命，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是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情景。 我这就往他腿上面上巴掌，往他撞了，一刀又砍了几个，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起案件最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在明天的今晚判案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介绍，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